大家好，我是邓超。 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丽颖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.9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an 苏醒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伊能静。 大家好，我是周冬雨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.9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臧鸿飞。 经典96.9电台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胡杨林。 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。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.9。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99。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赵英俊。听经典音乐，就在经典969。 要听经典音乐，就在经典969。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969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生活回到一片狼藉，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 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悠那拉，再给抱一下，吻一吻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啦，快把眼泪擦一擦。这样吧，再爱我有缘的话， 你生我在 可以期待永远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。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刚上班的时候斗志昂扬，什么都想学，什么都想懂，可上班越久会的东西越少。过去下班之后还能拿本书翻一翻，现在呢只想回家葛优瘫。渐渐的呢，过去知道的也忘光了，直到有一天被逼进人才交流市场，才发现自己真的卖不出去。最遗憾的就是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年纪。 越来

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，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有时候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你老板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也救不了你。今天大环境对人越来越苛刻了，你不光得有能力，你的能力还得适应这个社会的要求。就像我之前曾经说过，你在一个行业成为了专家没有用，得看这个行业还有没有用。于是不知道自己能干嘛，成了无数中年人的硬伤和短板。 Thank you.